Action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来到了4月29号了，哇，真的倒数两天就到五月了。 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可是这个礼拜开心的是，因为有一天公共假期啦，5月1号嘛，对不对？ 是的，就是劳动节。 可是， 可是什么？ 我们还得要工作。 啊，那呀，跟我们来说， 还是有 schedule。哎，重点是哦。哎，就是这个公共假期是要工作的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个周末算下来，其实就还是两天休息。 是。 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说至少是讲说，怎么说呢？那整天是有那个假期 feel 的。 对，但是我已经把其他的东西填满那一天了。 啊，就是已经有东西做了那一天。 就是呀，我就是会去打 big ball。啊 可是哎，之前我们有聊到嘛，讲说要去做剧本杀这一类东西。如果讲说你有一天假期，你会去？尝试吗？ 我觉得也要聚集大家的时间呐、啊，没有得说，就是我想去就去，因为好像好，比如说我们前 MC 的群组，还是包括现在的 MC 的群组，我们每次都说哦要一起去打 pickleball 打 pickleball， 可是当利亚配闪酒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可以。 哎，可是也太 last minute 了吧？ 他每次喜欢即兴的。 哎，等一下多几个小时后你们要打球， 我 not very prepared。 你这样我很难呢、欸，我很难突然间塞时间进去打球哎、欸，这样子的。 OK， 所以各位下次约朋友早一点点约。 是早一天啦 ，Alice， 早一天啦啊！你找个12个小时这样子 OK 啦， yeah. 你找个1个钟这样子比较难的哈。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郭嘉伟还有蔡永琪的《风和日丽》， 首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讲到邓紫棋呢，她最近就带着 I'm Gloria OK 的这个世界巡演呢，去到美国还有加拿大开唱啦。这个期间她就去到这个 San Francisco， 就是旧金山了哈，去参加了这个科技公司的展览这样子的，那就有啊，体验了很多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仪器啦，包括说智能眼镜啊、VR 眼镜啊、AR 互动啊等等等等的。OK 呀，毕竟现在 AI 的这个技术呢，已经让大家哇很震惊，甚至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呢，当他去到这个科技公司的时候，有一位负责人就向他介绍哦，100名这个工程师呢，在一天里面哦，就可以制作出来4到5首歌曲。然后邓紫棋就忍不住就笑说：“哦，我5分钟就可以写完一首歌了。” 是的，然后重点是他听了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音乐之后呢，他想说：“哎呦。”果然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我自己有信心我写的歌是好过 AI 的， 全部用计算机生成的。 I'm just so confident that I write better. You're not better, it's better. I just write better, period. It can only replace people that is not at the top. 哎呦，他想说呢，这个 AI 呢只能取代那些不是在顶尖，就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顶尖的人而已。 是，我觉得有可能在创作这一方面，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说它需要一点温度所以有可能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这一块的。 在我的观点，我觉得它不只是不能取代顶尖的人，其实你不要讲顶尖都好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用心去发现，这个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的 他们都会写出一些很有内涵或者 很 有故事的一些歌曲的，然后这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替代 的 所以各位 大家用 AI 之余也要去尊重自己的一些创作灵感， 要去 support 一下就是本地歌手啦哈当然啦，有很用心的歌手当然要支持他们一下这样子的。 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这个选 Beyond Trend 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我们看到呢这两位哎呦今晚传出了绯闻。OK， 其实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就看到他们两个就是有过一段很棒的感情。OK， 我们不能讲说他肯定是爱情或者说友情这样子的， 但绝对交情是不错的。 是的，没有错。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看到 GD 还有李珠妍呢 OK 就有通过这个自拍 APP 啦拍摄这个影片，结果就外流了首次呢受到各界的关注这样子的。然后到2016年的9月到10月呢，就很多出去玩的一些照片啊，包括说玩这个飞行伞呐 然后去看这个牧场啦，在不同的餐厅啦 OK 就两个人都表示是没有错，我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们只是好同事而已，没有结交往的。 是的，再来呢我们看到追溯到2018年的时候呢，两个人也是有去到济州岛去旅行的，然后双方也是说就刚好也是好朋友啊好同事的这个关系的。 四天三夜啊哈。然后在2019年呢，两个人又有用一样的 filter 自拍这样子啦。OK， 是四连拍，哦哟，很 cute 的他们。 哎，这个 filter 是不是以前 Snapchat 用的？ 很火的，我记得 那个鹿的 啊，鹿的还有狗是最火的嘛，对不对？啊，然后就最近我们就看到呢，哎，这位女方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李珠妍啦。OK， 就 po 出了一张自拍，然后这个背景的装潢呢，就让网友们都想说，哎，这个很像 GD 的家哦。OK， 那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猜测的，是其实有根据他这个画啊、sofa 啊，甚至讲到猫、嗯、，OK， 都是 GD 的， 那个、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对的，没有错。所以各位，我觉得说我们就不要乱猜先，不过就是诶，不是讲没有可能的、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就是想要 往下一步步发展的话，那绝对是送上祝福的。 是，然后低调一点的话、嗯、我们也就尊重了哈，不要太过的去 aggressive、yeah, 就问啊吧什么这样子的，我们就等他们自己就是如果要交代的话就交代的啦、 yeah. 哈，马上来听 G-Dragon 的 Drama 谁的歌选 Beyond Chen。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enny 的 Like Jenny。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说到 Jenny 呢，她啊，就是最近有一直在发歌嘛，对不 对？ 首张正规专辑呢叫 Ruby 也大获成功啊，像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 Like Jenny 也是收录在其中的啦、嗯、OK， 然后看到呢最近他创作的新歌啊是叫这个 Soul City， 对，首尔市呢这个 MV 就公开了，然后在海外呢就刷新了这个 K-POP 女 solo 歌手最佳纪录啊，这一次的专辑。 我们马上来听听这首歌。 Breathe I could give you life Apple love 是自己很熟悉的一个城市，他就用了就是自己的一个lyrics， 就是自己的一个见解呢，去描述了这个城市对他的感受这样子。 对的，没有错。 Okay? 而且近期你看到的有一张舞台呢，就是在 Coachella 2025呢，哦，那个魅力啊，无法挡啊， 完全是可以证明讲说他在海外的影响力到底是有多大的呀。这个可是那舞台的这个影片呢已经达到了 9.2 million views 啊，也太高了吧。 所以各位可以多多继续在等待Jenny 的这个 live 舞台这样子的，反正我是觉得他的这个 live 的魅力是真的没有的，就是没有人可以超越，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真的可以赶快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吗？ 对，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可以去到现场看的话，我觉得说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这样子。 真的？ 那你有看过的话，也可以 post 一个 story， 或者说 tag 我们这样子了哈。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说呀，必须见到他们。我上次 Blackpink 演唱会没有在， 我也是没有， 你也是没有在啊？ 没有看过。 同病相怜。 哎呦， 来听歌了，有来自 Sasa Blue 的对视啊，说这个选 Beyond Chen。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开心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EXO Kai 的 Wait On Me，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 Go Share 媒体伙伴 UCK Star Entertainment 主办2025 Kai Solo Concert Tour Kai On， 提供在5月24号的晚上7点30分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透过 my.bookmyshow.com 去购买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昨天七点钟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勾选吃瓜学会霸凌篇里面的金句了哈。说到呢，这个第五样，真心不一定能换真心。 我觉得是的，在人的情感之间，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自己蛮认同的，就是很多东西是你努力呢就可以得到成果，好比如工作成绩， 对， 但是唯独爱情友情未必的， 反正就感情啊， 是， 所以就真心没有办法换到真心，所以我觉得说应该要把真心交给值得的人啊。 是， 然后呢就是永远不要想着伤害自己啦，如果 是 讲说你被霸凌的话、 哦、 都已经很折磨了，你不要再想着说是我自己的错，然后你要去伤害自己还是怎么样这样子的、yeah. 最后一个呢就是当你自己没有就认为自己没有错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道歉， 是是是， 不用凡事都是把这个不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这样子挂在嘴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的错嘛， 对 不对？对， 有时候真的是很多外界的因素，还是对方的错的。OK。 是。然后昨天我就 upload 这个影片啦，是在我们这个拍摄第四集吃瓜学会的时候有拍的一个小小的宣传影片。 如果这个东西啦，我这样子用它是什么？ 筷子。 这是筷子。筷子给你。就是快架，快架给我。 大 过去乱写的。 一三亮晶晶， 好像全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知道吗？ 真的 ，OK， 反正就是啊，这个奇瓜学会80篇已经上线了啦 ，OK，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勾炫的 YouTube， 当然每一集呢都要刷起来了哈。 是的，而且呢，现在勾炫呢还特别加码准备了番外篇哦，星期四下午的4点准时在勾炫 YouTube 频道上线了。偷偷告诉你们，哎，这个番外篇竟然有超过10多位嘉宾大爆料哦， 也是当时候出现在我们勾炫奇瓜学会第一集迎新会的朋友们啦，所以不要再等了，马上去 subscribe 我们勾炫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看了影片之后呢，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啦！ 吃瓜 万岁， 吃瓜万岁， 这个炫必永存。我们高造成魄力全大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耶耶，八点钟我们看一下聊什么话题喽。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呐、啊。那据大家所知哈，在半夜你可能会肚子饿，或者你很夜睡的时候呢，不是早餐，就是你晚餐很早吃，那可能半夜你就会肚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嘛，有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半夜肚子饿，必须一定要吃到宵夜的人，还有呢，第二种坚决什么也不吃，熬到第二天早上再吃早餐的人。 哇，到底谁的意志力那么的强？所以你们属于哪一种人呢？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igiFiG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igi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啊！因为最近我这个宵夜吃的比较密啊，哈， 胃开始变大了哈。 啊，对，就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这样子啊？啊，凯莉凯欣有没有跟我一样？不知道，等下回来再跟你分享了。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是凯莉凯欣， 我是 Kristen 温阳， 我们是勾炫 Rising Hour。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凯莉凯欣， 还有最不像00后的00后 Kristen 温阳，一定会避免凯莉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勾炫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宵夜了哈、那肯定很多人会半夜肚子饿，尤其是 Malaysians 半夜会去哪里？ 妈妈 没错的。那你是哪一种人呢？半夜肚子饿必须要吃到宵夜，还是坚决不吃忍到早上的人？ 我的话肯定就是坚决不吃的、一般上呢，好比如说一个场景，我去打 Big Boy 可能打到、11点钟或者12点钟，一般上他们都会叫去吃 Supper、我都会立马开车回家说、我不要吃。 我跟你讲哦， Malaysians 啊，很多人讲说Malaysians 很多打羽球的人嘛，对不对？可是打羽球的人哦，你都会发现啊，他们可能啊，那个消耗量都达不到他们这个进食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打完球 之后再吃回那个卡路里。 对，首先你会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对不对？补充能量嘛。如果呢，你就会去妈妈，然后你一饿了，你就会叫一个面一个饭，重点是 dead diet。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受不了诱惑的人来的，就是我看到食物我就想吃， 对， 所以我就宁愿不要让自己去到那个餐厅还是那个妈妈的。 我同意 啊，因为我一去的时候啊，或者是当那天是我朋友载我的话，我就会立马加一个 roti。 我跟你讲，印象最深刻是哪一次？我们有一次去 Raya event， 然后我们这个 open， 不是 open house， 就不费这样子的 ，OK？ 然后 Kelly 凯欣，我吃少少啦。然后过后我去拿，就是第一碟的时候，Kelly 凯欣拿是第三碟的东西，我就 哪有第三碟？ 后面是甜品来的，那个贵啊。 那个哪叫第三碟？那个叫 dessert。OK， 懂吗 ？Different the meal dessert。 OK， 懂吗 ？OK OK， 那个是在另外一个胃的。女生的第二个胃。 胃，不是胃，是甜品 dessert， 不算正餐 yeah, 啊。 The meal dessert。 打完羽球过后可以不用吃正餐，可是必须要吃 dessert。 OK，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你是哪一种人？半夜肚子饿，你是坚决要吃到宵夜，还是坚决不吃的人呢？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循环的21刻，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通关。勾炫渣渣考核官， 勾炫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说宵夜了哈，半夜肚子饿的时候呢，你是坚决不吃的人，还是讲说你必须要吃到宵夜呢？ 我的话肯定就是坚决不吃，因为人要有意志力嘛。那 Kristen 温阳呢？ 我觉得这两年哦，我有点就是觉得说，哎呀， 放肆吗？ 这样累了，每天工作，然后又 犒劳自己。 对啊，就是我又很早吃晚餐，然后有时候晚餐又吃不够饱，你知道有时候去event 啊什么样子，不敢拿太多嘛，所以晚上就 什么叫做不敢？拿太多 明明就是让你拿的，不是吗？ 还好，没有啦，就是有些 event 是他固定好，就是、你知道一个 set 一个人的分量， 我不可能去吃别人的东西嘛，是不是？ 很正常啊，你每次都这样做。 哦、，hello hello， 是人家自愿给我的 ，OK？ 啊，是，因为我们知道你胃口非常的大，我们担心你吃不饱。 为什么感觉我好像？ 恐龙不是，你是恐龙。 恐龙什么 ？OK， 我就是在宵夜时间的时候呢，一般上如果真的饿的话，我会给自己吃了。OK， 第一可能去吃点心，因为我家外面刚好就有一家24小时的点心，我就会去那边吃一个，这个肠粉。 OK， 然后呢加一个包这样子吃了。Okay. 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出门的话，这样我就会在家里吃这个苏打饼，还有配这个饮料这样子了、就我们的国民饮料就配上这样子，就至少给自己有一点饱腹感。 可是那个 calories 也。 不要去想，你想要过呢就是罪恶。 我就觉得说你犒劳自己有很多方式的，可是为什么偏偏选择宵夜呢？因为宵夜是最难消化的一餐。 可是宵夜也是满足感最高的。 那也是，我 agree 是不是？它就是你一吃饱饱然后睡觉就很开心。 对啊，就有那种满足感，你知道吗？就是填饱肚子之后就很好睡啦。 但是温馨提醒，不能每一天吃宵夜。 对啊，对胃的负担是很大的哈。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哪一种人，半夜肚子饿必须吃到宵夜的人，还是坚决不吃的人？0169988889，手这个选 Beyond 圈，通关勾 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 ，OK， 在这个宵夜时间，如果你肚子饿了，你是哪一种人呢？坚决要吃宵夜的人，还是呢，真的不要吃就不要吃，忍到早上的人呢 ？No supper for me。 是的 ，OK， 克里凯先生绝对不会吃啦。我们听看这位朋友呢，他究竟会忍还是不会忍呢？ 我如果是半夜肚子饿的话，我应该选择不吃吧，要就是泡那些低脂的麦片喝就算了吧。不，我不可以，我就不会跑去买那种宵夜来给我自己增胖。 你看看， 我觉得主要是可以有平替。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有代餐啊，或者说可以是健康一点的选择，比如讲说你做 overnight oats， 比如讲说你吃一些比较低卡的零食。 可是我觉得很难的，因为我们对宵夜的一般的既定印象就是说 OK， 我就想要吃妈妈，我就想要吃 roti， 我就想要吃快熟面。 这样你去妈妈也是有比较平比较 clean 一点的选择的。 No， I only choose roti tissue。 roti tissue 真的很夸张，roti tissue 很过分呢。 But I like it lucky。 你懂我想要 roti tissue 我想要什么吗？我想我们在看 World Cup 的时候啊，我真的会跟朋友去到妈妈，然后很早去下面点好水，然后我们叫一堆吃的，然后在那边准备看 World Cup。 哇，那个氛围太棒了吧。 然后我们真的会叫两三个 Roti Tissue， 因为真的可以吃很久。 真的 是，所以整个90分钟就在吃 Roti Tissue 而已。 我觉得如果好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你也是可以打包，然后看这个呢超级刺激的足球赛事啊，就有5月4号呢星期日的凌晨12点30分的阿森纳将会对垒这个伯恩茅斯的。 OK， 预计呢阿森纳将会掌控整个比赛节奏吧，然后呢这个伯恩茅斯呢将会竭尽全力拿下分数的。 Nobody knows。 不过在同一天的晚上9点钟呢， Manchester United 就会对上这个布伦特福德的。 OK， 然后呢重点是曼联最近6场比赛呢状态都喜忧参半啦，有1胜1负4平的战绩，接下来就要继续支持他们了哈。那你也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这个频道去收看以上所有的赛事直播，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透过 Astro Go 点播赛事的呀。 是 这 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宵夜啦。如果你半夜肚子饿的话，你是哪一种人呢？必须要吃到宵夜，还是讲说坚决不吃的人？ 我的话肯定就是不吃咯。 那我的话，我尽量可以的话也不吃，可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小小的犒赏一下自己。 呀，我觉得其实你要转移你自己本身的注意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吃太多宵夜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 对， 好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去看一些电影啊，就有这个猎鲸游戏的，它是由刘德华、欧豪领衔主演，还有妮妮呢特别出演的经济犯罪题材电影来的。 没错的，就是你吃这个宵夜吃多了也不好嘛，所以就要让自己呢就是找一点东西做。可是你想一下，看电影的时候可能想吃东西， 没有你就不要买呀。你就是逼自己就是带矿泉水进去就好了。我觉得是可以做到 的 可以啊。 我也忍不住想买 popcorn 了。 我知道我也是会忍不住。 OK， 反正呢就是在里面你还可以学到一点小小的你知道 知识 财知识这样子的、OK， 那如果你是对投资金融方面有兴趣的话呢，其实这部电影它也反映出了这个投资方面啦是应该多小心，因为呢在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个高材生高寒他成为了金融大师张托德的学徒嘛，对不对，他见识了金钱游戏里面的潜规则。哇，那直到呢这个安娜出现之后呢股市暴动了，所以这个风暴它是投资机遇还是想说是资本游戏呢，现在马上上到勾选单的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猎金游戏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卷喽，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猎金游戏五月八号交易开启， 选择勾选 Be Your Own。 哎，最近忙什么？看你好像都没有时间休息这样的。 哦，我最近认识了一位金融大佬，他给我 tips 教我怎么买股票。 我先提醒你啊，你投资归投资，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给人家割韭菜都不懂啊。 现在人的贪婪已经把金融市场变成了赌场。 消息已经透出去了，会有更多的资金供奉进来。 当金融市场被利用，股市的涨跌全都是骗局，你我皆韭菜。 电影《猎金游戏》由刘德华、欧豪领衔主演，倪妮特邀出演，讲述金融大师张托德和刚毕业的高材生高寒遇上安娜后股市暴动，高端客户亿万大单随之涌现。 股市就是投资与投机并存，你要不要来赌一把？ 到底背后是投资机遇还是资本游戏？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猎金游戏电影首映礼邀请卷，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 NY 猎金游戏五月八号交易开启。国轩 Be Your Own Trend。 我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造成活力全打爆，国轩 Rising Hour。 Visio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西。 耶耶，今天九点钟我们来继续分享好消息了，我的好消息就在我的眼前。 哇哦！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酷炫嘻嘻应援队。 也不算我的好消息，算是 Kelly 凯西的一个好消息。 哎，你要不要 开心的东西？ 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的，我今天的我。 反光板。没有了，不至于，不至于。 Yeah. 亮眼。 OK，OK，、 okay. okay, 然后少女心算是啦，因为你的美甲跟你的这个衣服是一样颜色的。 Oh, really? 是不是啊？你看， It's red and purple。 有啦有啦，有点白色点缀这样子， okay. 有红色。 One more? OK， 还有一个就是， 只能看衣服，不能看脸。 哇，我不要看脸了。 因为我脸很肿对吧，没化妆啊， 不要看脸的话让我觉得说是懂穿 懂穿搭的， 懂穿懂穿，因为感觉上就是可以把这套衣服穿得美的人 不多， 是也不是不多啊，就是不简单啊，不简单。 Wow! 是得要有点 fashion sense。 哇、 wow! 你买这套衣服是一 set 的、啊、 一 set 的， 一 set 的，一 set 的。 对， 这样证明你有眼光。 是、因为我穿的就是 Bajukuro， 因为我们等一下公司就会有一个 potluck 的环节。 没错。 然后呢，老板就吩咐我们说，哎，你们可以穿 station T 或者是 Bajukuro。 对。 哎，我一走进公司的时候，今天早上的七点钟， 全公司只有 Kelly 凯西一个人穿 Bajukuro， 只有我最听话哦。 你是最。乖的这个员工 是 也是最亮眼的员工， 我可以跟老板讨多一点 bonus 的， 可以没有问题啊，老板一定给你的，等下你去问 OK OK， 老板你有听到吗？老板希望你在听哦， 我或许等下在拿食物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权，就是可不可以拿更多、 或者你先就是你有 priority lane 这样子 呀呀、hopefully hopefully 就是有 Bajukuro lane 哇 好了，各位可以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0169988889 Selection Beyond Trend 入选嘻嘻应援队， 入选嘻嘻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听一下好消息。 OK， 看一下网友们给我们分享的好消息都有哪一些啦、 然后哇，我在 post 那个 IG story真的还蛮多人 reply 的，首先呢就有来自 Benny Dio 的这位网友，他就说他健身了，有挑战健身30天、然后剩下最后的9天了，现在、他说 after 这整个challenge 之后呢，他想要吃叉柜条，他想要吃中国菜、他想要吃火锅， 好多东西想吃啊， 因为他真的每一天在吃鸡胸肉，三十 天都是哇， 真的 year,、 他的意志力非常的强哦。 我自你看 OK， 所以刚刚是这样子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在开我的 IG 嘛，我的 profile、然后刚好我的 highlight 上面呢就一个 six pack 啊，对，很久以前 成年往事， 成年也不算成年啦 ，OK， 是差不多 MCU 之后的事情。那时候呢，我也是因为在家里没有事情做，我就给自己挑战做一个28天挑战， 哇哦， 就是去控制饮食，然后每一餐都算好那个 calories， 哎，然后每天都运动2轮这样子，然后。Yeah，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对吧？ 对，因为主要那时候又没有器材，就只能做就是自己这个 weight 的这个 push 啊，比如说 push up 啊、sit up 啊、back up 啊等等这样子，还有跳绳啊等等的，所以就只能靠自身的体重去练，然后又没有 trainer 这样子，又要自己控制饮食。那时候因为 MCU 你买不到太多东西， 是， 所以就每天吃麦片，鸡胸 broccoli 这样子， yeah， 啊，就很难啊。 你不会觉得整个生活很乏味吗？啊、 不会讲乏味啦，不过就当时候会有点。没有什么力样子哦，整个人 啊、哦，真的吗？不是吃那些 protein 会让你 okay， 因为我们主要是我们会自己去算，就是我的 basic metabolism， 就是我基本代谢要多少。比如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做的话，只是呼吸、工作、走路、起床 ，OK， 我可能就要花费1200卡路里了。 嗯， 那只要我今天吃的是，比如说2000，吃到2000卡路里，那我消耗了之后呢，它是一个负数的话，这样我的这个体脂率就会减下来。 对对 对， 对， 对 ，OK， calorie deficit。 但我觉得每一天在精打细算。每一天在运动啊，他真的哇，那个整个心脏要非常的强大。 主要是我觉得哎，当如果你真的是习惯下来的话，会、怎么说呢，没有这么辛苦， 是是是， 所以 最重要是先开始、 啊、凡事起头难，所以各位要开始先了哈。希望各位都可以像这位朋友这样子 Benny 是吗 Benny 啊，跟 Benny 一样好好的去运动坚持下来啦哈。所以这个选比较真 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今天继续来听一些好消息了哈！看到 Kelly 凯欣的 IG 上面呢，就很多人来分享了，可以关一下这个 story 上面，教大家就讲了一些好消息，这样子啦。 Yeah， 包括呢，就是这个 Yvonne NNN 啊，他就说到，哦，今天我表演非常的顺利，没有跳错。 什么表演啊？ 我单凭这个整个句子，应该是舞蹈表演吧 ？OK， 没有跳错嘛？ 没有跳错 ，OK， 不可能跳团康吧？ 我。团康也是很重要啊， 是 我们以前啊 event 团康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哎，真的，因为我以前去 camping 的时候啊，或者是有那些、 哦、camping 有团康的、 啊，有，我们那边就是有 campfire， 然后我们就围着那个 campfire 那边跳团康。 哦， 呀，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那个氛围。 我以前每次做第二场是 DIY camp 嘛，因为我有自己的营会啦，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团康舞是一个很重要让大家热身的一个舞蹈，或者说给大家就是破冰哦。 嗯， 因为你因为我知道团康舞其实蛮尴尬的。可是当你身边的人一起就是大家都尴尬的话、哦、就你就不会这样尴尬了， 真的。因为我还记得有一首就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哎、这首歌你们来跳团 对我就觉得其实很好跳的。 还有一首歌是以前啊生活营你都一定会听到的、 嗯、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哇根本就是来个回忆杀， 有回忆杀，真的。可是现在感觉上好像很少人会参加这种 camp 生活营、嗯、啊营会等等这样子的。 我以前是有什么 camp 都不会放过， 是我以前也是有这个习惯，是一看到 camp 就叫朋友一起去， 真的好热血。我们 对啊，感觉各位如果真的看到还有 camp 的话，可以参加，比如说G230啦，最近我就去主持了他的这个发布会嘛、 嗯。 接下来有很多 DIY camp 啊，各位可以玩起来。重点是今年我们有 countdown show 啊，回归了啊，所以可以去参加一下啦。 哈 OK， 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江正怡还有月然的拼图爱，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嘻嘻嘻，酷炫嘻嘻应援队， 酷炫嘻嘻应援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一些好消息喽。 是的，就来自这位 Jason Ong， 他就说到近期呢找回自己喜欢的运动的快乐，哎，也是顺便找回了自己。 哇，这样你跟 Kelly 凯欣可以做好朋友啊。 Kelly 凯欣也是找到自己了，又打排球啦，又打 pickleball 啦，还有打什么球？ 暂时没有，但是应该会回归篮球吧。 篮球啊，哎、哦，可是篮球应该很少有特别的， 刚好我的 condo 有一个 court 哦，可是他没有特别的局的嘛？ 没有。 你有遇到那边有经常打球的人吗？ 没有吧，但是我哥哥就是有时候会下来的，我们就会一起打这样子。 哦、你跟哥哥打，哇，很有兄妹情 哎，有没有？ 你们以前会一起打球的吗？ 会啊。 哦， 因为我就是因为受我的哥哥影响啊，我才会进篮球校队、 哦。真的吗？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州队。 哦，所以是你们以前啊，小时候就一起打了，打了之后再进学校，然后学校就进校队，然后再进州队这样子。 是他先打了、 哦， 然后老师就 aim 着我，他就说你一定要进哦。 哦，你不要看我高高这样啊，我不打篮球了。 真的吗？ 我不打篮球了。 Seriously？ 我去给篮球打。 你为什么？ 没有啊，从小就没有打篮球的习惯。 你有可能那个手的运动率 没有啦，还是有运动啦。 你是会很难运球是不是？ 没有，我就没有练过了。因为很多人看我，哎，你多高啊？我讲哦，120，这样说，哇，你一定打篮球对不对？我讲说哦，没有，我以前跑步的。然后讲说哈， 这样高不打篮球 浪费 耶，是不是 真的浪费 耶？我从小听到大家这句话很恐怖， 真的，因为一般的男生、OK， 一般呢、都是会打篮球。 没有，主要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什么都做，我打羽球，我打排球，我田径，我踢球，就是没有打篮球。 哎，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没有踢球 啊，踢球。 你跟我们就相反， 所以哈、啊，这个没有绝对了哈。各位、 啊、 如果有喜欢的运动的话，就要多多坚持下去， 是的，也可以释放你的多巴胺。 对，也要去做多多运动，像 Kelly 开心这样子啊，找地方打排球，找地方打 pickleball。找地方打篮球、啊、 去 join 那种 social game 很棒的哦、 啊、可以认识到男生， 这个不是重点啦 明明就是 不要这样子猜错我啦， 所以这个圈比较圈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炫热心好玩。最近我们看到 Kelly 凯欣呢，一直有就是记得自己梦的这个，就是算 习惯嘛，其实也没有一直，就前天而已，好吗？ 可是你之前也是会发梦，你也是会记得。 我 很佩服， 我有跟你分享过，对吧？ 有，你跟我讲过几次，然后我就说你们都很厉害，你们可以发梦之后记得自己的梦。 因为你要知道，我发梦的频率太高了、哦，我几乎可以说是每一天在发梦。 可是我的梦我完全记不得的嘞。 你就是有可能一醒来的那一刻，你就要、啊。背下来那个梦 哦、oh, 啊，你就会记得。 讲背下来， 就是好比如说你一起来，你发到噩梦，你知道了吗、 哦？你起来的时候你还记得？ 我就想说 ，OK， 那我记得这个场景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才会记得那个梦。 写下来， 不需要写下来，就是你在你的脑海呢复习一遍、 oh, 啊，你就会记得， okay, 要不然你是不记得了。 我真的没有，很少有记得我的梦境的经历，可是。记得也还好了，哎，记得也好了，因为你可以去 解梦 啊，你可以去解梦，你可以去问一下为什么发这样子的梦。 是因为我觉得，哇，有时候真的他有可能要给你一些 signal，、还是要给你一些提醒，我觉得也 是。他们讲在梦里面是跟现实相反的，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没有哎、欸，有时候我是蛮贴近生活的。 哦，你太 stress 了啦。 我没有啦。 你要新开始吗？不是他解析讲说。 开始什么？ 在新的电台。 你不要每天在被挖坑给我跳，我明明那么热爱狗血，很过分哦。 OK， 讲梦是因为呢，我们要讲这部电影叫《Until Dawn》。OK， 那他就讲述了这个 Clover 还有朋友们呢，闯入了一座荒废很久的山谷，为了寻找一年前失踪的姐姐，就像噩梦里面发生的一样啦。但没有想到呢，他们被困在这个循环当中，就出不来了。 对，到底 Clover 跟他的朋友最后是否能摆脱这个循环呢？上到国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Until Dawn 首映礼邀请柬啦！喂，一起到电影院呢，屏住呼吸，观看这个非常恐怖的电影吧！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Until Dawn 五月八号全马恐怖上映。 守着勾选 Beyond Train。 喂，单身呐、啊，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些时候其实你有机会认识 Crush，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瞬间犹豫了，就这样错过了嘞？哎，所以说人还得把握机会，哪怕你是个 I 人，有时候也要依一下的，不然啊，这样啦，下次看我。Kristen 温阳主持的 IG Reels 街头配对节目，勾选对你有感觉的时候，参考参考里面的嘉宾，勇敢一次，说不定这一次就是 True Love 了嘞！记得犹豫就会败北，冲啊！ Morn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十点钟要讲新歌喽。 勾选 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有来自登陆少年组合，这首歌曲叫《痴人说梦》啊，是一首摇滚歌曲，但是呢，哎呦，又配合了男团的元气风，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来听看他们的打歌舞台吧。 哇，十分 乐团的一首歌曲 ，OK，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现场听的话应该会很燃炸，而且 是的， 感觉上它很适合那种动漫 啊，有 去做它主题曲这样子， 有那种 ST 的感觉， 是是有它这个元气风有在，你知道吗？重点是 他的这个制作人 ，OK， 作词作曲小麻，哎，再一次 cover 了他们这首歌《痴人说梦》。这皮囊千层又百孔，背负的美梦太沉重，请给我三秒钟，咽下这杯苦酒，承担说这一切意料之中。 之前我们就看到他就是有经常为他们做歌这样子啦 ，OK， 那现在呢就再次 cover 了，所以期待一下今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搞作吧。当然也看到很厉害的是哦，有乐器版的这首《痴人说梦》是钢琴版啊，来听看吧。 会弹钢琴，所以我不懂这个它是、要多少要什么 grade 或者什么 level 才可以弹到。不过我只能说他手真的很快，他手真的很恐怖。 而且我觉得弹钢琴的人就散发出一种很优雅的感觉， 对，优雅的气息啊。所以你可以学一下钢琴。 我以前学过的，六岁的时候、 真的吗？ 然后真的学了几个月哦。因为那时候 是不是才学几个月？ 没有，因为那时候因为一些因素，所以我被迫在芭蕾舞跟钢琴之间做一个选择、所以我就选了芭蕾舞。 然后 然后就没有学了。 现在不要跳一段芭蕾舞吗？ 干嘛，现在跳也看不到啊。 真的是没有啊，你在我们选拔的时候有没有跳芭蕾舞啊？ 我没有跳芭蕾舞，我跳滑足跟 break dance hip hop 有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OK 可以找回一下 Kelly 凯欣的片段。 嗯，可以是我的 highlight。 你们可以每天去 spam 他 cue 他跳芭蕾舞，因为他讲他六岁开始就放弃了钢琴去学芭蕾舞，这样子嘛，是不是？嗯，马上来听歌，有来自登陆少年组合的《痴人说梦》，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这王静文的《谦让》。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收到的第二首新歌呢，有来自 Hero 刘青云还有丁四 Daisy 的这首歌曲叫《有》，然后逗号没有。OK， 是的， 那这次的合作呢，我也觉得说超惊喜的，因为没有想到这两位呢竟然会合作了。OK， 然后没想到这首歌竟然 Sasa Blue 也翻唱了 耶。是，我正想说 Sasa Blue 呢，他经常会 cover 很多歌曲，然后每一首歌曲我都觉得很仙的他的 cover， 因为他声音我很喜欢。 Me too。 这首有没有？我来听看吧。 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懂你的一举一动，小幽默让我心跳都留作。 这首歌曲真的可以成为 K 歌里面的经典男女对唱。 或者是我觉得暧昧的期间也是蛮适合的。 暧昧你会两个人对唱歌曲吗？不会吧？ 很难说。 就是你走了我们去唱 K 了，然后我们点这首歌 来唱。有可能也是约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呢。 可是你有试过约会去唱 K 吗？ 是有啦。 真的吗？ 真的有。 哦，两个人啊。哇、 okay、 唱几个钟？三个钟？ 就是那种比较小一点的房啊，它就是有两个人的。 哦，知道了。 很久之前了啦，陈年往事啦。 所以 Kelly 凯欣如果以后约你去唱 K， 我不会，因为我已经不喜欢唱 K 这件事情了。 对，你听人家唱 K， 我还好、我就不喜欢在那种密闭的空间里面。 他唱你跳 ，Queen Can， 我跳 Belly 了，是吗？跳 Belly 也可以。Belly 有什么歌可以跳？ 叮叮当当叮 ，Jenny， 哇，你以为你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欸？ 好了，我们来听一下刘青云的版本。 都是你，脑海里怎么都是你，艰难的结局就占据我全部思绪，看着你就这样看着你生活所有的事情。 OK， 那这首歌曲希望你喜欢。那如果喜欢听听歌曲的朋友呢，这首歌曲一定要录起来了，马上来听 Q 了。刘青云还有丁四黛西的有没有？ 选 这个选 Beyond Trend。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丁禹兮的《消散对白》。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新歌呢，有来自这个A collaboration that we didn't know we needed、有来自 G-Idol Mion 还有呢吉克隽逸的这首 Glow Up。 我只能说这个组合真的可以封神，因为呢我觉得 Mion 他的歌声声线呢是比较甜美的，但是吉克隽逸呢他是那种柔中带刚，然后有一种帅气感在里面 的。是 的， 两种不同风格的女生。 OK， 他们这一次呢就合唱了这首歌曲，重点是我们看到有这个 special clip 啦，算是 MV 这样子吧。 OK， 他们都在各自的录音室呢录了这个他们录音的片段。两个字形容的话呢，我觉得米安对我来讲是唯美，然后吉克隽逸对我来讲是自由。 哇，有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 是不是？ 好像我的灵魂不属于谁那种感觉。 对啊，看他唱歌就有这种感觉。真的是 K 凯现在也很喜欢米安翻唱的一首歌曲《Way Back Into Love》啊，之前呢上节目的时候跟 Kita 一起合唱的，一起来听看吧。让我又再相信爱情了。 哇，那种重逢的感觉。 重点是你要知道两个都是很厉害的人，吉克隽逸跟米昂他们合唱了，真的是强强联手。因为我们看到天赐的声音，吉克隽逸呢就跟黄子弘凡有合唱了这一首忘了没有，一起来听看吧。 你到底忘了没有，忘了没有，忘了没有，我和你一起承诺每一个 吉克隽逸，他深情起来也是很有 feel 的， 魅力无法挡， 真的。所以各位要听起来这首歌曲好吗？马上来听 Beyond 还有吉克隽逸的 Glow Up，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有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艺豪的《落雪》。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让我问一问你啊，你上一次看，哎，就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惊悚片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我大学时期， 这样久了。 当时就是因为我的大学朋友就是强迫我跟他们一起进去看， 强迫你啊。 然后我已经告诉他们说，我绝对不能看，因为我真的会被吓到哭之类的。 OK。 然后我的全程呢，有一位很 sweet 的朋友，他就把他的手 抱着你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一直就 take care of 我的 feeling 啦，他就借他的手呢，一直挡在我的眼前。 这样如果啦。如果啦，你的 crush 叫你去看 ，OK， 你懂了吧？有时候呢，重点不是在看电影 就是可以在他的怀抱里面看电影。 我没有讲啊，就是你说的。我想说，哎，我真的怕啊， 没有 就会激起他的保护欲。 我跟你讲，主要如果你真的有 crush 的话，你就带他看这部电影。主要这部我也觉得说，应该算是对不能看惊悚片的朋友算是比较友好的啦。 Really？ 是有马东锡这个徐贤还有李大卫领衔主演的 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故事呢是讲述一个被邪恶吞噬的混乱城市啦， OK， 有这个黑暗势力，这是警察呢都没有办法应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这个特殊能力的秘密驱魔组织去对抗他们这样子的。重点是这个成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的哈，比如说有着石头般强大的力量啦， 那么厉害， 有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感受到恶魔的存在了，甚至有些还可以驱魔这样子的。 是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抢先看到这一场燃炸的这个正邪对决的话，现在马上上到国轩的 A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这个好像刚才 Crystal 刚说到的有马东锡、许仙还有李大卫领衔主演的 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详情跳柜浏览国轩的 AY。 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将在5月8号震撼上映的，各位记得带 Crush 叫 Crush 带你，看起来对，没错，对，在怀抱里面看 Crush 快点约我，哎，没什么东西。 是的，Crush不要看。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要提醒各位，我们最近的 campaign 真的还蛮多的，又有吃瓜学会啦，有最有魅力老师啦，因为教师节马上就要来了嘛，对不 对？ 对， 而且昨天呢，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已经审核 ，OK， 审核有可能太严重的字眼，但是就可以养眼看了十大。最有魅力的男女老师， 对，没有错。那昨天我有拍 story 啦，不懂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我拍了我跟莹莹在休息区等候，因为我们拍完了，然后当时候是克里凯欣跟这个佩珊莉亚佩珊在拍摄的。那我们拍摄的呢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勾选全马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的一个影片啦，因为我们叫各位投稿给我们嘛，就你觉得说谁是最有魅力的这样子，我们就去找了，然后去做一个 reaction 这样子的。 是，然后我只能说哦，真的非常的养眼，非常的有魅力， 你真的老师都不放过 呀。Yeah， 所以如果你自己身边呢哇还有颜值非常高，还是你觉得他跟同学们可以打成一片的话，赶快呢上到国轩的 NY 推荐你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写一段呢关于你老师的这个故事啦，然后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你的老师。 是的，或者想说你跟他的互动是怎么样的，你都可以写出来的。当然在上交资料之前也要获得老师的同意啦，不然他哪一天突然看到故事现在这个 IG 上面有他照片，他也会吓到嘛，对不对？啊，这个截止日期呢是一直到5月4号的中午12点钟呢，你还有时间，赶紧把你的老师推上来给我们这样子啦。然后呢，如果这位老师得奖了的话呢，他会获得奖状，再加上呢，整班的学生呢都可以获得免费的 LiHo T。 是的，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吧，让你心目中最魅力的老师拥有高光时刻吧。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马上我们要交班啦，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十六个选 Beyond Trend。